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仲需要按埋隔离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呢，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民踢爆》，今日系2021年嘅12月24日平安夜。咁啊，毓民喺呢度咧就祝各位圣诞新年快乐啊！咁啊，继续支持 My Radio 啊！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要讲香港呢啲高等院校嘅校长，为咗依附权势，不惜打压学生嘅自由。计呢个香港大学校方喺深夜鬼鬼祟祟拆除树立咗喺港大校园即系超过20年嘅国殇之柱，一个丹麦雕塑家嘅作品，咁啊，關於呢個國殇之柱咧，過去都有好多討論啊嘛。咁佢一直都係香港大學嘅校園。咁啊，不久之前，香港大學校委會咧就話咧，就叫呢個支聯會嘅人咧拆走呢個國殇之柱。咁啊，關支聯會啲人咩事啫？係咪？咁你為歷年即係20年來嘅大學學生會係嘛？佢哋都認為呢個國殇之柱擺喺呢個香港大學校園係恰如其分，呢個最理想嘅地方嚟嘅。是吗？你香港大学喂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来的嘛，是吗？即是当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所即是主张那种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是大学的一种很重要的这个所谓自由思想的精神来的嘛，是吗？那难道在大学里面大学生连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大学生喂，连一个言论自由都冇咩？或者大学生对时局，或者对国情、对香港嘅政治，系嘛？甚至对中国嘅政治，佢唔可以有自己嘅睇法嘅咩？系咪？唔系应该兼容并包嘅咩？喺香港大学校园里边，亦都有好多即系喺大陆嚟嘅学生，系嘛？佢哋可能好爱国，好支持共产党，咁佢哋都有空间去发表佢哋嘅意见噶，系嘛？咁当然啦，国殇之柱系讲六四嘅，系咪？咁原來而家咧，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咁啊，就係揣摩北京共產黨嘅意思，所有關於六四嘅啊呢啲咁嘅所謂象徵係嘛，或者六四嘅集會係嘛，全部都冇辦法去舉行係嘛，唔准你有六四集會嚟㗎係嘛，六四燭光晚會係嘛，雖然每年行禮如儀，但係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象徵。而家咧，你就唔使知喺銅鑼灣有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亦都被迫解散，係咪？支聯會所即係啊所設立嘅六四紀念館，亦都被查封，係咪？喂，呢啲叫做即係自己睇唔到，就當真係睇唔到。啊，我睇唔到，睇唔到咁咪睇唔到，咁啊自欺欺人，係咪？當然大家都知道過去呢20多年啊，即係六四慘案喺香港人心目中，唔係嗰個印象係冇辦法磨滅嘅。你點樣去歪曲歷史、篡改歷史都冇用，或者你唔俾呢啲所謂象徵六四嘅呢啲圖騰嘅出現，係嘛？或者你唔俾香港人 係嘛？去參加呢個六四燭光晚會，紀念六四，悼念六四，咁啊，但係改變唔到歷史，係嘛？你呢啲嘅香港高等院校係嘛？包括你香港大學走去拆走呢、這個即係國商之柱，中文大學拆走嗰個新民主女神像，係嘛？然後嶺南大學一樣係鬼鬼祟祟去圍封呢個六四嘅浮雕，咁啊？喂，你大學校方做呢啲嘢係咪係可恥？大學校長作為大學嘅最高領導人，呢種咁嘅行為係咪係無恥之尤，係會遺臭萬年？你呢班咁嘅冚家產係咪？包括港大校長啊張翔係咪？你一個中文大學嘅校長係咪？段崇智。仲有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全部都是冚家產，是學者之恥。正如即係顧廷林所講，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係嘛？如果你話你自己是中國人，係嘛？你就是中國之恥，係嘛？香港呢啲高等院校嘅校長高薪厚祿，係嘛？最低人工嗰个年薪都五百几万，咁啊，有啲去到攞成千万人工，系咪？仲有独立嘅房舍，系咪？独立屋俾你住，系咪？高薪厚禄，就系为咗呢啲咁嘅所谓高薪厚禄，做出啲咁无耻嘅行为，系咪？有啲人话，唉，即系形势比人强，而家共产党大军压境，系咪？共产党叫你做嘅咩？中聯辦叫你拆嘅咩？係咪？呢啲咪揣摩北京嘅意思，揣摩上意。咁點解過去廿幾年唔做呢啲嘢咧？係咪？點解國商之處最初搬入去嘅時候有爭議，但到最後都俾佢擺喺大學校園咧？點解呢個中大嘅新民主女神像，即係陳維明嘅作品，係咪？喂，當時都有爭議㗎，係咪？當時嘅中大校長沈祖堯到最後都係俾啲學生擺喺呢個中大校園。系咪？不过要你摆一个比较适当嘅地方，系咪？岭南嘅六四浮雕亦都系，系咪？点解今时今日先做呢啲？哦，原来有咗港区国安法。哦，原来而家共产党大军压境。哦，原来而家系极权统治，一个党国体制，唔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你班咁嘅大学校长，系咪？你就系做应声虫。你有咩学问都冇用嘅，系咪？古语有云：事识事先气色而文有文艺。你冇嗰个道德人格，你几有学问，你都系坏人嚟嘅，根本系，系咪？所以小弟极度睇唔起呢啲咁嘅大学校长，系咪？哪怕你几有学问，系咪？你有几有学术地位，你都系人渣一名。呢啲咁嘅所作所为就系人渣。无论是这个六四国商之柱也好，这个新民主女神像也好，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都好，他们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意见，是吧？对这个所谓1989年在北京，是吧？就是这个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最后被共产党的解放军入城屠杀收场，是吧？大家不敢忘记这件事，是吧？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大家都谨记呢一件事，系咪？希望以后唔会再发生同类嘅呢啲咁嘅人道灾难，系咪？同埋提醒香港人，系咪？三十几年前喺北京有六四惨案，系咪？今时今日由2019年、2020年到2021年呢两三年间，香港有无数咁多，系咪？即是优秀的年青人被这个极权政府送入监狱。香港是开埠以来160年是吧最多政治犯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极权政府。所以我今天写了一篇嘢讲这个林郑月娥是吧你去面圣还要在瀛台於是令我想起瀛台泣血的这个故事 ,Son of Heaven, 一位中法混血儿是慈禧太后御前女官写的一本书 ,Son of Heaven, 后来亦做瀛台泣血记或者光绪泣血记。 習近平就在瀛台坐在一張龍椅上見這個林鄭月娥，所以我就想起這個故事，是吧？即是林鄭月娥就梗係唔會好似江水皇帝咁啊，即係個下場咁悲慘啦，係咪？啊，因為你時代唔同嘛，佢唔會瀛台泣血嘅，佢喺瀛台最多係飲泣嘅啫。之後見完呢個習近平就唔會泣血嘅，泣血就會死人嘅，大佬係咪？江水皇帝係被毒殺嘅瀛台 ，OK？ 幽禁瀛台，然後之後被毒殺嘅，係咪？咁我哋梗係想見到林鄭個下場同江水皇帝一樣咧，但江水係好人嚟噶嘛，林鄭係壞人嚟噶嘛，係賣港賊嚟噶嘛，係咪？嗰啲頭號賣港賊就算瀛台泣血，亦都同江水一樣嘅下場，我哋都唔收貨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萬死不足以避其孤啊，係嘛？喂，你中國而家咪帝王統治同專制帝王統治有咩分別啊？係咪？香港過去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喂，而家就係極權統治，係咪？咁所以你呢邊一班咁嘅冚家產，個個咧就喺度即係絕擁曬字，唯恐不及，係咪？做埋呢啲咁嘅小動作，仲要鬼鼠到不得了，係咪？你呢三個大學校長唔死都冇用啦，大佬！即係有啲人話鬱敏，你唔好再講呢啲嘢啦，你成日鬧佢，呢啲人都冇用啊，於是何補錯？错捻晒，我而家话俾你听，一定要讲，系咪？你鬼鬼祟祟，跟住啲网媒登咗，啲报纸又唔捻登，啲主流媒体系咪？登都唔会谴责佢，系咪？咁佢咪过骨啦？我呢个节目，喂，一个礼拜落嚟，断估都有五万到十万人睇，吴家产喺呢五万到十万人，喂，我喂有睇我呢个节目嘅人就知道我点样去批判呢班即系人渣。乜学界嘅败类，最无耻嘅知识分子，屌你妈！我唔讲边个讲啊？所以一定要讲，打片一定要打嗰啲想继续打出嚟，等大家认得呢啲冚家铲，系咪？佢哋系唔需要做到咁扑街嘅，佢就做到咁扑街俾你睇。你唔好同我讲啊，佢哋冇办法噶，佢唔做嗰个可能冇得捞啊。我觉得未必，大佬系咪？摆喺度咪摆喺度咯。你係擦鞋啫嘛，你係揣摩上意啫嘛，係嘛？所以香港或者中國，最撲街嘅係咩呢？就係人啊嘛。有咁嘅政府，就因為有咁嘅人民，係嘛？所以共產黨可以千秋萬世，係嘛？就係因為十四億人民，係嘛？就係兩種人，一種咧就坐穩奴隸。一種咧就爭取去坐穩奴隸，咁呢一個極權統治咪可以千秋萬世咯，係咪？佢夠膽擘大隻眼講大話，話而家香港呢種選舉先至係最民主嘅，係咪？然後話你美國佬去批評呢種民主嚇，你係冇資格，係咪？包括有一個仲撲街嘅，或者同呢一班一樣咁撲街嘅，又係學者嚟嘅，叫劉兆佳，係咪？佢話咧，呢個係中國對佢制度嘅自信啊，然後去抗衡呢啲所謂西方民主，有呢種制度嘅自信，就認為香港終有一日係嘛，係會實現到一國兩制嘅民主。你又噏乜柒啦喺度，劉兆佳係嘛？七廿幾歲人，屌你乜死啊一世唔死大半世係嘛？你咁樣去賴共產黨屎忽都得嘅，制度嘅自信係嘛？就可以抗衡西方嘅民主係嘛？香港嘅一國兩制民主就係始終都會出現嘅呢、這個制度民主，咁制度嘅自信，你講乜嘢啊？呢個所謂制度嘅自信係咩啊？就係嗰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就係國安法嗰種咁嘅所謂極權統治，係嘛？咁呢個叫制度自信。你話呢啲人，即係呢啲咁嘅人，屌你咩？真係喂，死一百次都嫌少啦，係嘛？休息一陣。